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北京首创来四 C 啦，定期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五折基础上折上8折，满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亲爱的，干啥呢？ 听情话呢。 啊，和谁说情话？ 是隐情的情，别人直播是花钱，他们直播还能赚钱，听2分钟赚1毛，首次注册情话 APP 还送20元，这些钱充话费、订外卖啥的都行啊。试驾最666的电台模式，让安全驾驶伴随每一个爱车的你。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比亚迪北京润城 4S 店7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现场1万元好礼，车价一降到底。4月22日14:58，限时抢购90分钟。我们的目标是只留地板不留车，详询89317680。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一位学霸，她是一位女博士。在去年呢，他参加了深圳卫视播出的创投真人秀节目《合伙中国人》，现场呢就得到了5位投资人的争抢，最终他选择了投资一向谨慎、对创业者颇为苛刻，甚至决定秒投的 IDG 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熊小哥，他就是 MSS Vocal 英晨国际声音学院的创始人杨国英 Echo 老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他。 Echo 老师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特别奇葩的神经生物学女博士 Echo 老师。 我们第一次见面可能是上个月了，在车库咖啡，您参加、 yes. 5天半小时哈。 对，我也觉得那是迷你路演，然后再给大家推广这个方法、然后看看这个方法究竟是干什么的，因为没有人从前对声音塑造有一些概念。 对对对，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您说了一句话，就是您说您的老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老师。 是的，因为我的老师是迈克尔·杰克逊老师。那么这位老师的他下面的学生还有很多、包括很多著名的天王天后、不光除了 Michael Jackson 还有 Stevie Wonder、Madonna、 Barbara Streisand、还有 Mariah Carey、 Celine Dion、所有你看到的大腕知道的天后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 那您跟这位老师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要说出来最初认识，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搞笑。我是 Google 的。我是在 Google 里面百度了一下，百度里面 Google 了一下 ,Google 出来的。就知道欧美流行天王天后背后的声音老师是谁，然后就是这位老先生。 然后您拜师的这个过程曲折吗？ 拜师过程是比较 funny 了，因为我整个人我是愚人节过生日的，然后我整个人就特别 funny、oh. 然后我妈就说把我生下来就是个笑话然后我的拜师也特别有笑话点、oh. 然后是 Google 里百度一下找到了这位老师呢，然后就特别幸运的是他的夫人呢是瑞典人、 嗯、 然后他就在瑞典做了一个 vocal workshop，就做了一个声乐集训、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中间做一个 AMBO 的 Interdisciplinary Postdoc、 嗯、 就是做一个交叉科学的这个神经生物学博士后工作、哦、然后当时我就说哎，这不就在家门口吗，我就飞去呗，然后我就直接就飞到了瑞典 Vahbuk、啊、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就参加了这个声乐集训、 嗯、 然后这个 Michael Jackson 老师呢一见到我呢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么小只的了，因为他们都很大只、嗯、然后我一唱就说哦耶，你声音不小啊，个头小声音不小、 嗯、 然后因为跟我同期参加这个集训的都是其他的一些 singers 或者 band， 人家都是职业的歌手、 嗯、 只有我是做科研的，所以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把他们吓坏了，我是一个做 neuroscience 的 scientist， 然后就、 嗯、 哦 OK， 然后老师就觉得嗯，有点意思，我们看看神经生物学的博士怎么来学唱歌，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 哇！ 然后我整个上下乱七八糟的各种唱了一通，我说老师为了让你全面的诊断我的病情，我就把我的病情充分的暴露了，我从蔡琴唱到了杨钰莹，到了宋祖英，各种歌都唱了一遍。 嗯， 然后说 OK， so you have a super wide range， 你的音域真的是超宽，然后现在我们来根据你的状况进行改造，然后这一改造呢我就痴迷了，我就进去了、 嗯、 以至于我带回国内就发现跟中国人这个不一样，我拿自己也开刀做实验， 嗯， 然后这个通过两年多的教学把它进一步的解剖成了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生理结构和语言特点的一个特别神奇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当时我学了有三年多，但是现在我还在持续学习，总共前前后加起来有快六年了。然后我在一开始回国的时候我是原班的，原汁原味搬回来嘛，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个别的地方还是不太适合中国人，起效的话也会比较慢，那我们在方法上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在整个的这个逻辑设定上让它更加清晰化，变得特别快速这个方案。 刚才你也说了您其实是一位生物学博士， 是的、嗯、我是神经生物学博士。 神经生物学博士， 对，大众对于神经生物学博士稍微略有误解，以为都是精神病的。我们神经所的人自己也自嘲，然后就说咱们研究不清楚什么是神经生物学，至少咱们可以练神经病吧就是大家都特别幽默 嗯 yeah. 对，所以大家也很好奇生物学博士。据了解啊，您可能是从小生活在一个音乐家庭，而且从小就活跃在舞台上， 嗯， 就是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大学或者是研究生会去学音乐，为什么您在读博士后期间又去学音乐了？ 对，就是大家对这个道路规划，就是职业生涯为什么拐弯了，是吧？ 对， 就是我家人从小就爱唱山歌、 嗯、 因为我是出生在山西的这么大同的某一个小农村里面、 嗯、 然后呢我们那儿当时是没有这样先进的录音设备的，音讯基本靠吼、 嗯、 然后我们声就特别大，然后我们家人整个就一直喜欢唱歌，我爸爸胆儿大，我妈妈是特别能唱、 嗯、 然后我妈当年在那个省的这个京剧文工团来到这个山区选拔的时候，而幸运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嗯、 但是一上台我妈给尿裤子了我妈胆子太小，然后我妈就说哎，你胆儿大你去呗，你把这个梦想给实现、 嗯、 但是从小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优越，那学声乐又是特别贵的一条路、 嗯、 我觉得我这人呢又是白羊座，我特别喜欢猎奇，就是什么事儿我也感兴趣，然后前几天我还跟我团队的小伙伴说决定我现在开始当一名设计师了，然后他们就要崩溃了，他说老师你打住打住，先把这件事儿搞明白。所以你就会看到我其实本人我就是很多维度的，我什么都感兴趣，我的英语在当时的班上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生物我也是一学就会，我说既然有条这个道那我就先学下生物吧，然后我的成绩还不错。因为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是学音乐人可能成绩不好才学音乐，那我碰巧我就说哎，那我就不如先学学生物，然后一学就学到了中科院， 嗯， 然后成为了一个神经生物学的女博士，传说中的第三类人、 嗯、 但是到了国外我就 其实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的这个歌唱梦想。 嗯， 现在全民都有歌唱梦想 ，Everybody can sing。那然后我发现来到我声乐教室的人也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歌唱梦想，不一定说非得我前面就得从小学了音乐，然后后来再怎么样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比较多维度的社会或者是高效率的社会，大家都可以在短期，尤其是在我们 MSS 可以实现每个人迅速的这个声音轨迹的变化，可以驾驭各种歌曲类型。所以说来到这里的话，到达了 MSS 的终点，我发现了为什么我走过的曲折的路到现在，为什么到这个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为什么要非先成为神经生物学女博士再学唱歌呢？ 嗯， 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用科学家的身份去解读声音这件事，让它系统化、科学化，并且可持续发展，可以被复制，可以被更多的大众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学到。这可能是我存在的意义，也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皈依和途径。 嗯，就是说您学了生物学，可能对于您现在做正确的声音发声是有帮助的， 就非常有帮助。因为发声是谁发声？人发声。那么人是个什么生物？ Right? 声音为什么出来声音？声音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 science。 嗯， 那就刚好把这几个点都合在一起了。 嗯，可能外界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生物跟唱歌就感觉八竿子打不着的一回事 啊。这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感觉是两个领域，其实它是统一的。就好像我们大家已经了解的一个概念是，比如说咱们身材不好，上次身材不好我要去健身房，我通过两个月我要人鱼线、马甲线全部各种线啊，黑丝网线全部画出来， right? 这个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声音的话怎么样传递出来，跟人配合着一起出来，这个就是肌肉记忆，就是肌肉的记忆。那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方法给他训练他的头声，训练他的浑身，训练他的胸声，训练他的摇滚嘶吼，就是各种声音它都是肌肉记忆，而且重复度一定要高，不能说咱们今天状态不好还不太行。 No, it's not gonna work in that way. It's gonna work in every way you want it to be. 就是你随时让他来他就来，就是你人鱼线我随时要秀了，你不能现场拿着笔跟那画吧，然后这大肚皮还一大坨呢。就是它是一个肌肉记忆训练，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科学，一种肌肉记忆的科学。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老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老师，有没有想过就是您其实也有可能成为迈克尔杰克逊的？ 迈克尔杰克逊 OK Never gonna work。 首先我不是一个男生，其次我还不是一个黑人，后来我又没有变成白人，我是一个黄种人。 好幽默。 对， 幽默。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类比啊，就是 一个类比， 都是他的学生嘛。 对， 就是您也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 Yes， 就是为什么您放弃了这样一个机会， 嗯， 而要去就是创业，成立我们的这个英城学院，去成就更多的人呢？ 哦，我知道，你说为啥我不是一个 super star？ I know that I'm 山西人， I'm not a super star， 因为我山西人，我接地气。就是说为什么我来做这件事？第一，我没有迈克尔·杰克逊个高；第二，我没有他好看；第三，我是比较幽默滑稽感的。我其实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我又不敢说了，一说了大家又说我乱了。我想当一个喜剧演员，不让我当了。就是我这个人停不下来，你如果只让我当一个星如何如何，我感觉 so boring， 然后也感觉浪费了一些我的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科学研究。因为我想说我自己一个人成名这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何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成名，特别是来听我们车库咖啡电台的人都能够成名， This is something I want to do and really really want。 好 音乐节目影响我想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比如说您现在做音乐，然后您学的是生物学， 嗯， 就是您的家人呢，他们希望您走的是哪一条路？ 这是每个中国大众家长都会担心的问题。孩子，你明明可以去当教授了，你为啥非要整一个这个东西？我说妈，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设计师呢，开始的话我还会再穿越一次的。后来我妈就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框框啊什么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孩子，我喜欢跟男孩玩，我爬墙，然后我这个头发是，这是4年级以后我最长的一次，因为我就是认为自己是男孩，就什么搞怪，什么充满挑战，什么可以反传统，我就要干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可能也是科学家的一个特质，他需要揭示一些更符合人性的东西。 嗯， 然后本身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然后到了国外以后，有了这个 Western culture 这个熏陶。我发现了国外人呢，我有个同学就告诉我一句话，然后把我给敲醒了。 嗯， 每个听众也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就是 There's only one person in your life who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ho is that? 就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生命中呢，只有一个人对他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人是谁呢？然后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我爷爷，我奶奶，我妈，我爸，我老舅，什么玩意儿，各种玩意儿都来了。 嗯， 还有这个人给我一个答案，就是yourself， 嗯， 就是你自己， 嗯， 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实现，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包括前一段我在跟那个回到老家去，我们有一个张三丰的第15代传人还是13代传人，大师不好意思，我记错数了。然后大师就说了，每个人其实在这个按照道家来讲，在宇宙的这个无极和有极之中，都在找自己的 location， 找自己的定位。那我想，我前面为什么要这样？家里生产环境是这样的，我又做了科研，我又特别喜欢搞研究，我的性格又是如此发散，然后又要想解决一件什么问题，那就归到了这个点。那个大师给我一个4个字，把我惊呆了，就说是声音使者。可能我自己认为，哦 ，maybe I'm that one， 就是我需要把这个声音的这个使命和革命来给大家发挥出来，不然的话，我成为一个明星可以啊，嗯，我很美的 ，no problem。So what？ 就会觉得 boring， 然后就是成名以后，我会去开一个餐馆，估计根据我这种个性，那不就浪费精力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联合了中科院的很多的老师同学一起来深入的揭秘声音这件事，把它真正的落实到乐理知识和实验支撑，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更科学的理解声音啊，特别是小朋友很多如果学错了方法，到变声器以后，后面就永远唱不了歌，这个人生就感觉很痛苦。还有很多说啊，从来不敢在人前唱歌，我五音不全，我觉得好像很郁闷。那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方法没有搞对。 嗯， 那这个方法搞的这些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嗯， 包括熊总也来亲自体验我们的课程。前几天是龙鱼姐姐刚来过，就是大家就是站在不是一个专业歌手的角度来说，但是也有一个歌唱梦想或者是音乐的表达，他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但是你说一个成人30-40岁了，你让他去音乐学院学个4-5年 That's impossible. We need a quicker program. 嗯，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性格着急，爱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我们这个 MSS Vocal 就是为这些人来量身定制的一个科学发声训练的规划案，在短期内可以迅速的实现自己的这个声音的提高，然后在音乐的多维度的这个范围内更好的实现自己。整个来说的话，那最精微的一定是量身定制，特别是有一些嗓音坏掉的，或者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但是针对大部分人，我们推出了一个集训的这么一个课程，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些那病症，就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叫普科大夫跟专科大夫的，就是说这些小毛病大家都有的，可以通过集训解决。要是再高一层次的，就必须要专家门诊来帮你量身定制，然后再小老师或者声乐教练再帮你服药就可以，大概是有一点像医疗，有点像医疗系统。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他在发声的时候会存在一些问题。 Yes， 究竟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OK， 那我们就具体案例解析，你就大概明白了。 嗯， 第一类人群使用最高的就是我们的职业歌手。 嗯 啊，职业歌手长期的使用这个声音，那如果方法不正确的话，他的艺术生涯就会减短。表现力就是高音慢慢失去，啊，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声音在抖，或者走音。 嗯，对，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我们中国的天王天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对， 是为什么？那为什么国外的天王天后就这个问题会略少一些？甚至于包括我们 Stevie Wonder， 我们唱到70多岁啊，还照样很稳定。So what?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behind。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自己的 training program， 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声音的这个塑身和健身。就像我们一个美女天生的身材很好，但是如果你不保持的话，很容易变俄罗斯大妈。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硬需求，一个刚需。对于职业艺人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使用声音的人，教师啊，做销售的或者培训师，经常要讲很多话的，如果你的声音使用不科学的话，也会造成疲劳感，然后到很长时间那就会慢慢出现这样的声音，给说哑了，就怎么也合不上的啊。这一类声音呢还存在这个酒吧歌手里面， 对对对， 因为又要抽烟又要喝酒，因为这样可以有小费啊，有了小费以后就继续这样唱，然后就把声音给唱坏了。唱坏以后的话就上医院去做手术了，声带小结了，长泡了，剪了以后，但是如果你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回来以后会继续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一直这样的循环。那我不知道他的声带可以剪多少次，我有点剪了，所以的话到医院的话也注意到，但是就是常规的我们这个声音的疾病啊，就是肌肉疾病，小结咱们可以切除没问题的，然后静音多长时间，然后就站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如果方法不对，还是存在这个问题，那医院是没有这个方法的。医院只会剪完以后，然后怎么去让这个声音恢复一个良好的习惯，让它避免不要再咔嚓呢？那如果说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咔嚓完了，那你就这辈子准备过几年就咔嚓一次，咔嚓一次，咔嚓咔嚓咔嚓，总有一天把自己咔嚓进去了。所以它是一个发声观念，就是嗓音康复。我们还有一个领域是这个自闭症和抑郁症的这个声音康复，也有通过训练小朋友慢慢打开心扉。哇，觉得世界真的很美好啊！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刚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跟我说叫那个名字，我想唱歌，我说啊，你这样唱歌太小声了，话筒都听不到。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练习，他现在唱的是分分钟往下停不下来，还演电影什么，上各种演艺秀，然后整个性格特别 open。这个小孩 这其实不仅仅跟他自己的发声有关系，除了发声，可能对于他们个人的 性格开发， 对 对, 对, 对 的，就是声音只是我们的一个主业，我们的切入口，然后通过声音他展示了自己，他就变得更加自信，这也是一个口，就是让大家能够打开心扉。那如果他因为自闭症和抑郁症儿童，通常有个概念是他喜欢躲在，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就首先就声音这里就锁起来了，不要跟任何人说话，经常都是在画画，都写，然后或者画一些皮卡索，可能是那种毕加索的画，就看不懂的话，但是如果声音打开了，他的心灵的窗户也会打开，就容易跟别人进行交流，这个口开了，其他的才会 open， 他爸和他妈妈跟他说话他才会听，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事情。 所以说很多人来我们这里可能不是说单纯的来学唱歌， 不是单纯的， 对， 就是，所以我们是声音学院，Vocal Academy， 就是声音，有关于声音的， 也不仅仅是针对一些歌手或者是热爱音乐的人， 是所有要说话需要说话使用声音的人，确切的说就是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人，除了聋哑人，聋哑人我们也在做这个康复训练，有一些轻度的可能还能通过记忆和方法能矫正，但是如果是全 totally deaf， 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在尽力用声音的维度来解救更多的人。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自闭症的儿童啊，这块我们是怎么来发现的呢？ 这个是比较偶然的发现，因为 music therapy 在国外已经存在很多年，就是声音疗愈，比如大家听到什么 AlphaGo 啊，这些植物人的神经就会兴奋一些，或者我们普通人有感受，你听到一个节奏快或者声音调高的，你就会很着急很兴奋，然后听到一个嗡嗡就会安定一些，所以说 music therapy 已经是存在比较多了。但我们这个声音疗愈是怎么呢？是在我的教学中慢慢发现的。因为这些孩子来了以后，通过我们的课程，我们给他量身定制，因为我们每个课程都是要量身定制，就跟那个量体裁衣一样，你长成什么样子，就像我们这个旁边这个解剖小人，你解剖每个人都长不一样，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状况给他解剖，设置这个塑身方案和保健声音的方案。通过这个过程，我发现了小朋友那些自闭症、抑郁症的儿童，他们有一个康复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是一个结果推出来，原来我们的方法还有这个功能，然后所以发现了这个点以后，我们就把它深入下去，然后再结合音乐治疗，再结合发声，然后争取把它变成更好的一个产品，这样可以救助很多需要使用这个方法的人。 这属于我们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 对，意外收获，真的是意外收获。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 对， 还有五音不全矫治班的，真的五音不全，来了五音不全，然后我们通过一个10个小时的训练，他五音全了， 哇，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方法它的有效性，对于疾病的这个诊断，这些是意外的收获。然后我们收获到了以后，就把它再系统化、科学化，再去解析究竟为什么。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家居建材合作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0。 你想省钱吗？你会省钱吗？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1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去等，烛火

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夏天在广阔壮丽，云在懒懒地飘荡，红日照在万里碧路，让我启航到远方。乘着云雾海鸥飞翔，离别同伴独飞去，让海风在翼两端掠过千里苍苍，明艳红日照得金黄，云内云外觅方向，耀眼艳阳配天悲壮，前面景色渐迷茫，只盼飞到天际外，找个好气象，只怕飞到天际外，原来是一样。飞到心意里，寂寞驱不去，云海苍苍飞向那方，为何独自飞去，停下再想想，是否知道信心失去，前面景色更迷茫。着云雾海鸥飞翔，离别同伴独飞去，让海风在翼两端掠过千里苍苍，明艳红日照得金黄，云内云外觅方向，耀眼艳阳配天悲壮，前面景色渐迷茫，只怕飞到天际外，找个好气象，只怕飞到天际外，原来是一样，只怕飞到心意里，寂寞驱不去，云海苍苍飞向那方，为何独自飞去，停下再想想，是否知道信心失去，前面景色更迷茫。 夏天留个念，栀子深欢愁香甜，缠绕着马蹄的青草田，安静的睡在我的旁边，数那朵云像你的脸，嘴角扬长斜斜的月， 无需红旗，你是